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很多老年朋友呢就感觉到下肢啊总有些发凉、发麻、疼痛啊这样的一些骨关节的反应啊。但是呢，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区别，说像这样的一些症状是骨关节的问题呢，还是血管的一些问题。 对，比如说赵老师，像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哈，就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腿就疼，然后歇一会儿以后呢又好一点。那么可能这种情况啊，就是血管的问题也会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的问题呢也会有这种疼痛。所以老年朋友呢可能自己搞不懂，说我是关节出问题了呢还是血管出问题了呢，那么可能老年朋友就会去医院看病嘛啊，去医院看病以后呢，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去医院看病可能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哈，说他家呢就在南四环的外面，然后呢他要去医院呢看病，他说呢他去那个中日友好医院看病啊，他自己就倒车嘛，他很早起来赶头班车，然后就去到那儿就已经9点多。快10点了，然后还要提前挂号，然后去了以后呢就是说开了一堆的这种检查的这种申请吧啊，然后让他查这个查那个，他呢就去查这个的过程当中就很麻烦，要跑好几趟，有的需要预约嘛，约了以后还要第二天再去，后来他就好麻烦好麻烦，他就说他就问我哈，他说我干脆不看了吧，他说这么麻烦，而且他家里吧那个老伴儿呢还在床上躺着呢，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他还要调回头来照顾他老伴儿，他就说我太痛苦了，就是看个病呢就是说病没有看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艰辛，你想啊本身腿就疼嘛，走路就不方便。其实我真的也是深深的能理解到这样的老人啊，真的是不方便，就不要说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年轻力壮的人去看个病都有很多的不方便，而且到医院里面尤其是到冬季啊，每一家医院尤其是我们北京的越大的医院越是人山人海。 确实是事实，咱们说这个看病贵不贵先搁一边啊，这个看病难的问题啊是存在的啊，尤其是老年人有点这个病痛的话去看病啊，带来这种痛苦啊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那么怎么来区分您的这个腿疼是骨关节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下肢的血管出了问题啊，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哈，老年朋友在家里自己呢都可以做到。那么是不是这个血管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可以摸一下足背动脉跳动的情况。足背动脉在哪儿呢？足背动脉就在我们脚丫背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脚丫的这个面上啊，中间的这个地方，您用手轻轻的摸一下，可以摸到它的跳动。 如果这个跳动减弱，或者是这个跳动没有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就证明您的下肢血管是有问题的，也就是下肢的足背动脉这个跳动减弱，尤其是足背动脉的跳动消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呢，肯定是您的这个下肢的血管有问题了，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您去做一个踝臂指数的检查啊，这个呢也是查下肢的动脉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呢其实您没必要去那种很大的医院啊，那么有一些比如说社区医院呀，也或者就是像跟我咨询的这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您在这个四环边上的有一些小一点的，比如说二甲医院哈，您也可以做这种踝臂指数的检查，它实际就是一个测量血压，同时测量我们双下肢跟双上肢的血压。下肢的血压一定要高于上肢啊，如果是测量的这个数值，下肢的血压要低于上肢的血压的时候，我们叫做踝臂指数不正常，就是下肢的血压除以上肢的血压，如果小于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您下肢有动脉硬化。所以这个时候您的下肢无论是发凉发麻还是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都和您的这个下肢的血管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自己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糖尿病的病人，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的病人，是不是高血脂症的病人啊，是不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如果您是有这些代谢综合征，或者您平时比如说尿酸也高，同型半胱氨酸也高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很有可能下肢的血管有问题，或者是您做过颈动脉 B 超，颈动脉有斑块，对吧，或者是您有冠心病，那这个时候呢下肢血管有问题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如果这方面没有问题，那么您的这个疼痛，尤其是这个疼痛跟走路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膝关节有了问题。那么这个膝关节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可以拍 X 光片，那么拍这个 X 光片呢，您也可以不去那种就是很大的医院，对吧，其实一般的医院呢都可以拍这个膝关节的这个 X 光片。那么这样情况下呢，您就可能就界定了您的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是关节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了。 所以您这个建议呢也给很多的老年朋友哈提个醒儿，就是说如果您真的有大病或者是危险的一些症状的话，到大医院去看呢是可以的，像有一些症状的到一些二甲医院呢、社区医院呢 社区医院就可以 都是可以解决的哈，所以也没必要那么的辛苦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他既呢有这个血管问题，同时呢也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 哎，赵老师，您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他是既有骨关节的问题，同时又有血管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尤其是女性听众朋友，您看啊，有血管的问题，他有这种代谢综合征嘛，代谢综合征里面就包括了一项就是体重指数升高，对吧，有肥胖的问题，那么有体重高的这个问题，它对关节的这个压力就大，同时它的关节也容易出问题。而且有代谢综合征的问题，可能它体内的这种钙呀什么的这种代谢呢，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既有血管的问题，又有骨关节的问题。它是这种，而且我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体上不是一种疾病，它是很多疾病，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老年人啊，越是病多的人体质越差，越是体质差的人 病越多。 对对，所以就是说一般中老年人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老腿先老嘛，上了点岁数，有些人的腿啊老疼痛啊，什么发麻呀发凉啊，好像都是特别正常的一个事情哈，已经司空见怪了啊。但是今天您提出来，就是这种疼痛是血管的问题呢还是骨关节疾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前提啊，我们也一定要弄清楚哈。当然了，如果呢你也有这样的症状哈，也特别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也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哈，那把您的情况呢咱们诉说清楚哈，我们有关人员呢也可以帮助您来进行一些鉴别哈。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您呢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做进一步的咨询。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么刚才您提到啊，老年人的下肢发凉、发麻、疼痛哈，有可能是血管问题，有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问题，也有可能呢既有骨关节疾病，同时还有血管方面的一些病变都有可能啊。那么假如说这个老年人他下肢的这个发凉、发麻、疼痛和血管病变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啊，那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能老年朋友会问啊，下肢发凉、发麻、疼痛，为什么是血管病变带来的？ 对， 对吧？哎，他们之间有个什么样的关系？您看啊，我们下肢的这个肌肉，它的血氧供应，包括它的神经的功能，它都是要有这个血液和养分输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它才能正常的工作，对吧？你肌肉没有这个养分，没有糖原，对吧？没有营养，它是 不可以正常工作的。同时神经它要正常活动，就是下肢的这种神经啊，它要正常活动，它也需要有它所需要的这种养分，包括营养物质，对吧？包括氧气的这种氧，对吧？那么各种它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充足，它才能正常的工作。那么我们下肢发生了动脉硬化，血管堵了，那么这个时候整个下肢的营养就会供应不足。那么这个时候下肢营养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首先是肌肉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一个疼痛。那么您这个时候比如说歇一下，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这个时候您可以继续行走。那么您在继续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疼痛就又发生了。那么常年的这种间歇性跛行的加剧啊，可能老年人行走就很困难了，尤其是上楼梯爬坡上楼的时候，可能老年人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下肢的缺血缺氧，下肢的血管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下肢血管堵的同时，您的心血管也是堵的，脑血管也是堵的。所以很多老年人的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人哈，他同时是有这个冠心病的，是有脑血管病的。那么下肢为什么凉，为什么麻？其实凉跟下肢缺血缺氧有关系，为什么麻？就是因为神经受损，对吧？下肢无论是肌肉还是神经，它的营养供应都是不充足的，所以它又发凉又发麻又疼痛，这样的症状是同时出现的。而且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疼痛会加剧。 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发凉发麻疼痛跟血管之间呢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 如果你血管出问题了，你的营养成分呢就供不上去，就造成这些症状就产生了。 对，所以这个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的问题，关键是它堵了，是里面有斑块了。那么下肢的血管里面有斑块了，这个时候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危险，就是这个时候您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里面的斑块，还有您的这个脑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无论是颈动脉也好，无论是颅内的小动脉和微动脉也好，那个里面的斑块比您下肢的这个血管的斑块还要大。也就是说您的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危险啊，比您的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这个危险性还要大。 是的，所以不要紧盯着这些症状哈，你一定要看到，如果这些症状发生了，那就预示着你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堵了。您想要堵了的话呢，也等于就是说你这个全身都会出现问题了。 下肢血管的堵，那么它是局部的凉麻痛，但是这个心血管的堵它是会发生心梗的。脑血管的堵它是会发生脑梗脑卒中的，这个就更加的危险了。所以说如何来预防啊，如何来防范，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冬季啊，如何来防范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抗纤维化。为什么要抗纤维化呢？因为您的这个血管管腔里面堵的同时，您管壁的中间也会有纤维组织，而且血管里面堵的这个物质它是两种成分，一个是纤维组织，一个是坏胆固醇。同时还会伴有血管内膜的破裂，只有在血管内膜破裂的基础之上，纤维组织才会堆积到血管内膜下面和血管内膜的表层，还有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会让我们血管的斑块形成。所以说有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老年朋友，要避免您的心梗，避免您的脑梗这样意外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第一就是要抗纤维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呢要改善这个斑块，就是说让斑块要降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介入一个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茶色素。 嗯， 哎，茶色素呢，它里面的茶褐素能够保护血管内膜，哎，不让血管内膜受损的过程，也就是不让新的斑块形成的过程。那么茶色素里面呢，还含有茶黄素，茶黄素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坏胆固醇降低，让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然后还可以降甘油三酯，降总胆固醇，这就是一个降解原有斑块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呢，我们要不发生心梗，不发生脑梗，要让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减轻，让我们的侧肢循环建立起来丰富起来非常重要。那这个茶红素呢，它也可以起到丰富我们无论是心脏还是大脑还是下肢的这个侧肢循环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可以很好的改善微循环。什么是微循环？微循环就是小血管毛细血管的供血。其实我们到组织里面，到肌肉里面，还是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到我们的心肌里面，还是到我们的下肢的肌肉里面，最后到达的实际是一个毛细血管网。所以用了茶色素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毛细血管的微循环。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还有我们的心肌供血脑供血，都可以通过改善侧肢循环和改善微循环来达到这样的结果。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下肢发凉发麻疼痛也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呢，血管堵了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产生了。所以首先呢，咱们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症状，是吧？然后再加以呢一些方案进行改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抗纤维化和加上茶色素来共同进行改善哈。可能一般有些人认为说这两个方式方法呢，然后加起来啊，怎么能够就能够让自己的腿不凉不麻不疼了哈？实际上就是它改变了你血管的状态。 对。 当然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哈。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如果呢，您对这个采用抗纤维化和茶色素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的话呢，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尤其是有发凉、发麻、疼痛这样的听众朋友，更要赶快打电话啊。咱们先体验一下。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10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4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